都一起来刷刷你独家留言。 早安音乐秀，梦中的游乐园，百倍的用心打造精彩完全，无限的可能性，这是新鲜的体验，所有人一起来都难能纪念。 早安音乐很秀 耶、yeah, 音乐秀耶、yeah、哎，你怎么不配合我一下？ 全新的一年不应该先说新年好吗？各位 哎呀，那个歌唱到那儿了，你就很难不跟着唱起来，对不对啊？ 哎，确实旋律一起来的时候有点破防了啊。昨天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而今天是2022年的第一天。 是， 今天您的早晨依然是需要我们两个来帮您唤醒。 嗯，大家可能没有想到，在我们连续了三天跟大家煽情了， 对 ，emo 了那么长时间之后呢，我们说明天再见。 还是我们， 还是我们， 也就过了不到20个小时。 哎，是，但是呢，今天确实是有一种旧貌换新颜的感觉。我们不光是过到了2022年，而且呢，今天呢。我们可能会带来一整年全年不一样的早安音乐秀，因为我们是365天都在场啊！ 听到我们的新片花了吗？一年有365个日出， 哇，送你365个如夫。 今天先把1月1号元旦的祝福送出去啊！ 好了， 哎，昨天晚上感觉好多小耳朵都特别的忙，我感觉我自己拿着遥控器就像一个瓜田里来回奔缩的茶，就是昨天就在跨年晚会当中来回奔缩。 你啊，合着你在那边看跨年晚会呢？我在这儿给大家发红包发的不亦乐乎的啊 我也去跟大家说了声 新年快乐。这个 PD 果然不好当啊 新的一年我们有更多成员加入到早安音乐秀当中了，也希望可以陪伴大家每一天的上班路、 哎、 还有周末的愉快时光。那今天是1月1号元旦，很多朋友跨年哈、啊、可能还没有睡醒，不过没有关系，不管你是通过何种平台来收听我们的 FM 北京音乐广播974，我们还是要先来关注一下2022年第一天元旦的天气情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2022年的第一天。今天早晨的5点钟，南郊观察呢是-5.6度，北京市气象台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是元旦，冷空气呢袭扰了京城。白天虽然是天气晴朗，但是中午前后开始将会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呢有可能会达到7级，最高温度呢在6度左右。总体来说呢，这两天的天气是波澜不惊啊，非常非常的舒适吧，我觉得啊。 输什么事？阵风可以达到7级，北京市大风蓝色预警还在持续预警当中。 你没有发现我这两年最近没有开始小钻风了吗？啊，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PD 升级了他的装备吧，就现在什么摩托车头盔啊，还有什么围巾、 哎、不要这么说 帽子、手套啊、 哎， 全部都已经招呼上了。所以大家要向 PD 学习，一定要外出注意防风保暖。 哎， 另外呢，风干物燥还是要注意一下用火用电的安全。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转4级左右，阵风可以达到7级，最高气温是7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0%。 嗯， 今天夜间也是晴天，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转2级，最低气温还是非常冷，-8度、最大相对湿度是40%。 接下来我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啊。前两天呢，在我们这个非常非常岁末的感恩的或者感动的时刻当中呢，我们忽然发现那个签到排行榜不能用了。 对，现在依然是在放假， 现在还是不行是吧？2022年没有什么变化吗？啊， 2022年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找到“早安音乐秀”。同时2022年节目也有了新的变化， 对， 因为惊喜的发现，今天居然有视频直播哦。 是， 我们把视频直播的时间调整到了每周六和周日，也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放松的时间啊，可以来观看我们。因为平时的时候都是在上班路上嘛，大家说一边开车一边不方便，可是又好想看看你们在直播间里的样子。 对， 哎，我们也这次把周六周日的节目内容进行了全新升级，把大家非常喜欢看到的 battle 的场面，对不对？ 是 K 歌一起唱的场面，大家一起跳的场面，全部都搬进了直播间里。现在您打开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抖音，以及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都可以观看到我们这次的视频直播。 哎，所以呢，我们周六这一场呢，到底要安排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来，全新的内容马上要升级。马上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3, 2, 1, 走。 城市车水马龙，车厢旋律悠扬， 打破沉闷的气氛，让广播麦霸点燃你的嗨唱热情。 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大张伟的《撒花》，大家准备好了吗？ 大老师， 马呀呼，马呀呼，马呀呼， 大家的 求又吵追着日落、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他都去过。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been with a happy. 欢迎来到 早秀 KTV。 搞秀 KTV 就这样马上要上场了啊！哎呀，怎么忽然吃了个螺丝？哎呀，好挤啊！ 但是感受到了我们的用心变化。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要跟大家一起 K 歌，当然也主要是大家来唱了啊，来自小虎队还有忧欢派对的《新年快乐》。 我们一起可马上一起来嗨起来好不好啊？穆洛说我是四点十几才睡的，但是我很困，但是现在听到你们的声音，我感觉到很快乐。 但是我们觉得你还是先补个觉吧。 好，新年快乐，一起唱起来。 好喜欢看你坦白的眼眸，一片蔚蓝晴空，四季海洋下河东，谁说只能做朋友，多希望和你同一个星座，唱着同样的歌，当我真心爱上你，天地也会变温柔， 元旦这一天，早安音乐秀依然来欢乐您的清晨时光。不管您是跨年，现在还是睡眼惺忪，或者说熬了一夜非常的兴奋，都欢迎您来到 FM 九七四，跟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来开这个大 party。 哎，大声一起上起来吧，继续。小虎队他们说现在应该变成老虎队了， 老虎队 不能这么说了啊， 是啊，马上要到来的农历就是虎年啊，对不对、 啊、好了，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嗨起来，新年快乐来送给你们。 好喜欢看你坦白的眼眸，一片蔚蓝晴空， 一片蔚蓝的晴空啊， 四季还有夏和冬，谁说只能做朋友， 多希望和你同一个星座，唱着同样的歌，当我真心爱上你，天地也会变温柔， 一起来， 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 我也好想听你说，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笑，路上行人怎么看我， 让我牵着你的手， 爱情总会有点紧张，都会有点彷徨， 不要紧张，不必彷徨， 许多害羞的话还有一年慢慢的讲， 再来一遍， 让我所有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 向你说声新年快乐，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笑，路上行人怎么看我， 祝我们快乐， 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 向你说声新年快乐，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笑，路上行人怎么 祝我们快乐。 好，上面呢是由我和鲸鱼和忧欢派对 以及小虎队， 对，我们四个可以组成四只老虎队。 这人不够吧，小虎队就三个人了好吗？ 加上我四只老虎吗？ 哎呀，那我呢？ 你就是那个忧欢派对。 我跟小耳朵们在一起。 好了啊，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我准备献给鲸鱼，因为鲸鱼应该自己会非常会唱这首歌曲啊，因为这是你当年年轻的时候看过的一部韩剧， 时候这是一部韩国电影，叫做《阳光姐妹淘》呢，在去年啊，已经是去年了，也翻拍过，就是国内的一个版本，感动了很多人的。Sunny， 来 Sunny 一下。

只有微笑起来才更接近梦想。天生不怕受伤，天生没有泪光，等我蓄积力量，胜利就在远方。所有汗水潮越成勋章，这就是我天生的倔强。张开双臂，从此成一对翅膀，拥抱我的热爱和疯狂。所有掌声汇集成奖赏，这就是我天生的信仰，让我的心舞动在世界中央。我就是那奔跑的火焰，就是飞翔的光。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一元购，月领五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一分钱起，购物省百元，首年零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来份早餐，用音乐唤醒无精打采的耳朵，一杯咖啡让阳光驱赶晚睡早起的困顿，嘴角上扬，开怀大笑，欢乐的不只是上班路，而是每一个早晨。2022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哎，不是上班路啊，哈哈，是365天的每一天啊。 是的，在2022年早安音乐秀从周一到周天全面的陪伴大家的清晨时光。虽然说在放假的时间啊，但是很多朋友其实也是早起的。比如说像童说，哎呀，上班的路上车好少。刚刚还有位朋友说，今天加班居然还听到了早安音乐秀，真的是太惊喜了。 是，但这种惊喜呢，以后就是可能变成一种常态了，因为每天都有我们的声音来陪伴你啊。 嗯。 但未来呢，这个周一周二呢是老白的声音陪伴你们啊，我们是3、4、5、6日来陪伴大家哈。 哎，梁白开说刚刚送乘客到机场，还看到了日出，又可以听到静瑜跟郭鹏的早音乐秀。 嗯， 2022年的第一天真的是太丝滑了，特别是这个路况啊。 嗯， 今天行驶在咱们大北京，感受到了一丝丝的丝滑的感觉吗？哎，希望可以一整年都很丝滑。 丝滑这个词评价我们北京的交通，我觉得真的是一种 太难得了， 太难得了啊！ 赶快享受一下，只有过年那几天，还有元旦一大早起来的时候， 对， 你现在感觉到城区的各个道路都是绿色的。 现在这个点儿好像也。就是所以特别感谢我们的小耳朵们，我觉得以后就是尤其周末我们就不是欢乐大家的什么上班路之类的了， 对， 就是欢乐，就是以后我们把那个谁老白那个 FM 拿过来，被窝 FM、 被窝 FM 欢乐大家的被窝时光， 被窝里面是吧。所以你说 窝着听， 今天有些人就是要说一些违心的话，就是一些吉利话嘛哈。 嗯， 悠闲自得说静鱼还是那么的温柔。 怎么什么叫违心的话？刚刚不是说吉利话了吗？ 你哪里温柔？刚才唱的啊？ 刚刚哪里不温柔了？你可是974甜心啊！ 我就算了啊！啊，懒蛋说这个一年的365天，每天都有早秀的陪伴，就像这首《一生有你》唱的那样，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哎呀，哎呀，多少人能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 嗯， 我很难不唱出来，你知道吗？啊！ 但是你看啊，新的一年我们没有像往常一样教大家立 flag， 因为往常我们也是被打脸了太多次了啊，已经。也有了一些经验，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过来立下了新的一年的一些愿景。 嗯， 像用户1840IG，他说希望2022年安安稳稳的、平平静静的、开开心心的，也可以轻轻松松的。 嗯， 不要把责任看成是负累，也不要把工作当成压力，因为这是为了家人心甘情愿的吃苦，为了家庭竭尽所能的付出。 真棒啊！但是今天呢，我的话题的设置呢，上面写的我是说说今年的愿望，然后今天可以立长志。不是有句话说不要长立志，要立长志吗？ 对。 立一个长一点的 flag， 我们一起来到年终看一看有没有像这个往年一样去打脸，好不好哈？ 深黑猫萨玛太可爱了，刚刚说哎，静宇给 PD 做了一个新的 ID 哈，叫做974甜心。那 PD 要怎么样才能翻译成甜心呢？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因为棒蛋糕不就是 pound cake， pound cake double， 棒蛋糕， 对啊， 为什么是棒？ 你就是有一种棒，就是一棒两棒的那种、 一棒 蛋糕， 对 对对， pound cake double， 这不就 PD 了吗？对不对？ 哎呀，这个咱们第一天说点热乎的，好冷啊今天。 怎么这是冰箱里拿出来的？ 我就忽然觉得我在外面那个风钻不进来，但是怎么在直播间里风走走的啊？ 来来来来，早秀 KTV 继续闹起来哈， 好啊啊， 唱唱歌大家就热乎起来了。 是，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这首歌曲也算是我们送给小耳朵的一首新年的歌曲吧。因为你，我们俩才变得这么的自如，这么自在哈。 完了没有 Dorino 我好难受啊。 Dorino 我最近他有一段大大的那种， 接下来欢迎 rap 的 rap I'm a girl is bring it out again. Maybe rock to the earth more and more. Keep down, maybe on and on. To the handle down, to the break down. Check it. I'm a girl is bring it out again. Don't be the thing when it comes to passion. But we're too shy to try what's right. Can't make the first move before I try. 因为面对着你我才笑得甜蜜，爱像海水打乱都跟狂不息，想马上抱紧着你，把手放在你手心，快点问我等待的问题，因为身旁的你彻底占有我的心，爱像自投罗网般能不能自己，不后悔疯狂爱你，不顾一切只为你，因为早已经被美好说我愿意，不顾一切不后悔疯狂爱你，爱你，哇哇哦耶耶耶耶耶耶， 苍啷啷是吗？我还心灵灵美。 来自 Elva 萧亚轩的《因为你》。今天是2022年第一天，元旦早上音乐秀依然来欢乐大家的清晨时光。今天早上很多朋友都说自己是窝在被窝里面听节目的，还有朋友是窝在被窝里面看节目的。因为我们早音乐秀的全新设置，今天也是一个周六嘛，早秀跳舞街准时跟大家见面了。早秀的 KTV 要和大家来一起欢唱整个的清晨的时光， 是， 所以大家来锁定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抖音，以及我们在听听 FM 的视频聊天室。是因为大家昨天跨年，所以这些主播们都没有起来吗？你知道我们在抖音的直播间现在有多热闹吗？ 有多少人 啊？超多，大概现在已经 排名第一是吧？ 有4000-5000人啊，大家都在跟我们说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啊！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来一起唱起来。说实话，昨天因为我们之前那个设置比较精密嘛，而且年终嘛，我想今天是不是咱俩可以做的轻松一点？唱完以后发现一点都不轻松，就是歌呢，平常我俩放的时候我俩还能休息一会儿，现在呢是自己唱完自己再接过来说，你知道吧？ 哎，但是挺开心的， 心的， 你没有发现吗？就一整个早上都特别的嗨的感觉啊， 很嗨啊啊！今天呢放的这些歌曲是不是都是大家在 KTV 当中非常喜欢唱的歌曲呢？ 哎，是的， 哎， 那么今天来早秀 KTV 当中呢，我们还要跟大家关注一些资讯。 是的， 早上起来还是要听点有用的东西啊，不能光听我们两个唱歌。 我们俩唱歌很没用吗？ 我们两个唱歌很快乐，但是要给大家一些新鲜的内容。 是， 昨天我们关注到的，除了各大卫视的跨年晚会的预热，包括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我们广播端做的这个大声喊新年好啊，9个小时的融媒体直播之外呢，还有一个特别热闹的事情，就是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颁奖典礼。 哎， 虽然已经过去了2天了，但是也给我们可以留出了一些时间来好好品读一下各大奖项的得主。 是，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刘烨还有宫喆领衔主演的《守岛人》获得了最佳故事片奖。这个讲述的是守护祖国的边陲小岛开山岛的故事，也是我和我的家乡呢获得了这个评委会的特别奖啊。这个我和我的家乡，另外呢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获得了最佳外语片奖啊。 这部影片主要讲述的是阿尔兹海默症的故事，是一个完全以老人的视野来讲述的故事。仿佛用影像再现了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脑海当中的那些彻底固化的物质。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特别是这3天元旦的假期嘛，大家待在家里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可以把这些获奖的片单拿出来，哎，考验大家阅片量的时间到了。 哎，接下来呢考验大家在 KTV 当中的积累的时间到了。这首歌曲应该没有人不会吧哈。 SHE 恋人未满，跟我们一起在清晨的时光一起唱起来这首回忆当中的歌。 你们先唱，一会儿我们俩再加入哈。 为什么只和你能聊一整夜？为什么在道别就又想见你？在朋友里面就是你最特别，总让我觉得很亲很甜。为什么你在意谁陪我逛街？为什么你担心谁对我放电？你说你对我比别人多一些，却又不说是多哪一些。 又打一声恋人未满，甜蜜心烦，愉悦混乱，我们以后会变怎样？我迫不及待 初中的时候，当我们还在听 Walkman 的时候，买了这样一张专辑。 为什么你寂寞只想要我陪？为什么我难过只肯让你安慰？ 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为什么不敢面对？ 为什么你寂寞只想要我陪？为什么我难过只肯让你安慰？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为什么不敢面对？ 来了，上线了啊！ 又打一声恋人未满，甜蜜心烦，愉悦混乱。 我们以后会变怎样？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

that red velvet, I want that sugar sweet. Don't let nobody touch it unless that somebody's me. I gotta be a man, there ain't no other way. Cause girl, you're hotter than a Southern California day. I don't wanna play no games, you don't gotta be afraid. Don't give me all that shy sh- no makeup on, that's my sugar. Show me the love and make you alright. Need a little sweetness in my life. Sugar, oh yes please, come and put it down on me. 走起啊 ！PD 不能被发量哥王维抢过风头，新的一年得直愣起来啊！ 那个，我看了下发量哥王维的头发，然后我又看到了我十年前那张头发量，我觉得发量这个事儿还是留在十年之前吧。 就是年底如果不做这个十年回顾，也倒还好，没有发现自己十年的变化啊！看了十年回顾，发现是年龄的问题。十年前自己也曾浓密过。 我特别想放一首歌曲，就是你头发都去哪儿了？ 我的头发都去哪儿了啊？刚跟大家一起看了一下这一次金鸡奖的一些获奖的片单。这一次呢，在三天的小长假期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除了刚刚我们分享到的评委会特别奖，还有最佳影片奖之外呢，张艺谋导演凭借《悬崖之上》获得了最佳导演奖，而由于西黄欣和赵宇宁凭借剧本《1921》获得了最佳编剧奖。 哎，接下来就厉害了啊！这个演员张译和张小斐分别在电影《悬崖之上》和《你好，李焕英》当中的精彩表现，获得了最佳男女主角奖啊！ 还有演员范伟和朱媛媛分别凭借电影《一秒钟》和《我的姐姐》当中的表演，获得了最佳男女配角奖啊！经过刚刚的2021年，有很多的电影佳作都轮番上映。那除了金鸡奖得主之外，还有哪些电影值得大家在元旦假期之间来看一看？赶快来跟我们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说一说吧。 城市车水马龙，车厢旋律悠扬， 打破沉闷的气氛，让广播麦霸点燃你的嗨唱热情。 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大张伟的《撒花》，大家准备好了吗？ 大老师， 马咿呀呼，马咿呀呼，马咿呀呼。 左右草追着雨落，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他都去过。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me, we're happy. 欢迎来到 早秀 KTV。 只能自己苦恼，哦，你的甜蜜， 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 哇，你的眼睛闪闪 是闪烁的星星， 闪闪 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注意，不管是内在没可靠，外在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 我你的甜 蜜，你的甜蜜， 也伤了我的心。 Flash, flash, flash。 到现在发现你的甜蜜是那么遥远的距离。 甜蜜却那么遥远的距离， 眼睛哈哈一刺痛我的心。 Flash, flash, flash。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 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到现在你说 Sorry, Sorry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你为什么跟我进的时段都这么卡的这么一致？ 我突然在想啊，如果有朋友以前没有听过我们节目，然后只是在周末固定的上下班， 这是叫什么节目？ 打开九七四听着正开心，怎么回事？每次听到一半的时候都有两个人乱入进来。 就是那我们今天叫 KTV 嘛，是不是啊？下次要不然以后这样，就是我也多做点工作。如果有小耳朵想自己跟着唱两遍的话，就不是一飞说有人录好嘛，是吧？你可以，你也不用录一首歌，你给我 录一段就行， 录一段四句都行 啊，给我们发过来。 哎，对，让你们来带着唱，好不好？ 这是北京上空一档全新的、从来没有过的音乐节目。早音乐秀这一次呢，要365天欢乐大家的清晨时光，所以我们也是在周末的板块做了一些变化啊，把大家在周四的时候非常喜欢的 K 歌欢乐上班路直接搬到了周末，我们带大家一起直接进入到早秀 KTV。你都进了 KTV 了，你不包场2个小时怎么唱得爽？对不对？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反正最起码是我在 KTV 当中非常爱的一首歌曲。而今天我有一个特殊的环节设置了，就是每一个时段当中都有首对唱歌曲。金鱼同学， 我准备好了， 你要不要准备一下？ 薛凯琪嘛， 那我们让大家再听一会儿。 所以你这是974甜心，直接变974方大同。 不，你是974方大同，我是974甜心。 薛凯琪嘛，复刻回忆，来跟我们一起唱起来吧。 你还好吗？好久不见，又来这里这个老店。后来的你喜欢了谁？我们聊聊天。 现在的你一样美丽，至于爱情是个回忆。他不爱我，他离开你，爱回来就回去。在不同的城市努力，偶尔也会想想你。这样的我，那样的你，要很久才相聚。我们都没说那遥远的曾经，我们也没提那故事的原因。青春的副歌为你像一片月黑，没法自装在手里。我们的眼泪在复习着过去，我们的

要一个憧憬，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千万山地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触电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在哪里，触电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懂于任何意义，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你们都是唯一 啊！那边哎，这位朋友，那边的朋友， 藏进被窝里面的、啊， 哎，都是我们的唯一啊！好了，继续回到哎，我们今天怎么这么嗨 啊？快乐元旦过节的氛围嘛，对不对？ 静瑜刚才看到绿光眼都直了，然后我就说，哎，那你要不要试一下中间那一段 rap？ 然后 我是试了两句， 不是两句，两个词儿 ，maybe it's my 啊，好了。哎，但我觉得我们俩还算可以，就是你看，你知道是周深，我这么喜爱啊！昨天呢，在他这个出场的那个登场那一场， 他又唱那个你要跳舞吗？ 你让。你让我脑袋里面想出了四个小耳朵们形容我的词什么、人菜瘾大、 就是我在想说这首歌就是过不去了是吗，就是觉得我非要在这首歌当中找到自信，上一次唱撕了，这次一定要唱好。 这次好一点就是这次没有跟人一起跳舞， 哎，对， 没有把这个频率共振调到很大啊。 哎，但周深确实是挺忙的哈，昨天晚上如果大家关注到跨年晚会的话、会发现他在很多台当中都出现了。 哎，是了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一起 K 歌欢乐你的上班路，而且今天呢我们以后、就是、 没有上班，没有上班 啊，说错了 啊、 K 歌欢乐你的 K 歌暖你的被窝。刚才有人呢说哎呦你们俩这歌唱的呀，我被窝我都待不住了，还得把脚伸出去啊。 但确实有一些人是在上班的路上的，说哎好惊喜啊，今天打开收音机居然还听到了早安音乐秀。2022年早安音乐秀的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365天都要陪伴大家的清晨时光了， 是 在周六周日也想要用音乐的方式来跟大家一起度过早上非常美好的两个小时。 是 7点到9点，可能很多朋友还在补觉，还在休息，或者说刚刚睡醒，没有关系，调频 FM974，我们有非常欢乐的环节设置，带大家一起来 K 歌，一起来在大早上活力清醒一波。 对，哎，你看我们在这儿 K 歌哈、这个用户3596说，昨天 K 歌的一晚歌曲大赛，赢了8瓶啤酒，新年就从获奖开始啊。 是的，那么还有昨天晚上很多的小耳朵其实都在一直关注着这个跨年的演唱会哈、每一年各大卫视举办跨年演唱会已经成为了一个传统了，昨天晚上更是七台晚会，全翻在打架。 听 说 你来回调台看啊。 对，我跟你讲，我就跨年晚会瓜田里的茶。 你这就是牛仔很忙的感觉哈。 对，你看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启航2022，还有江苏卫视的跨年演唱会，这一次呢还有像湖南卫视也举办了跨年晚会，浙江卫视的美好中国跨年晚会想把我唱给你听，东方卫视的跨年盛典，哔哩哔哩的最美的夜，还有我们北京卫视联合多家卫视一起推出的 BRTV 跨年盛典的冰雪盛典。 哎，是的啊，当然呢大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盛会，大家不要忘了，就是昨天我们的这个大声喊新年好哈、 哎、是的，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广播端连续9小时的融媒体直播、昨天他们做的那个声音的盒子真的特别的漂亮、我正好在晚上吃饭的时候然后打开了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发现真的做的太有新意了， 这么下饭吗 啊、这一年真的是关注到了大家在北京生活的方方面面。 是是， 我们还有多路记者包括深入到环球影城，深入到国家大剧院，来跟大家一起度过这样一个非常难忘的日子。 所以我们也给大家有特殊的设置嘛，今天就让大家一起来把你当中的一些回忆都掏出来好不好，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来提下前奏，这个爱马上就要泛滥了，有没有啊？ 不知你为何流眼泪，但今天把眼泪收起，跟我们一起在清晨的时光，在2022年的第一天来唱这些你熟悉的歌，来自张信哲爱如潮水。 问你为何

提前把明天的一首歌放了出来，因为这首歌我俩完全不会 K， 但是我俩会跳 啊，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预告啊，因为早安音乐秀这次不仅仅是欢乐大家的上班路，要欢乐大家365个清晨。刚刚看到一条非常可爱的留言，我看到了 Queen Kay， 他说打开974我都惊了，我没听错吧，是我月月鸟老哥的声音，没错了，因为我每周六都要上班的，幻想过很多次可以周末听早秀，终于实现了，看来以后你们都不能睡懒觉了，我们还是可以休息一下的，因为周一周二来老白欢乐大家的上班路啊， 是的， 周三到周天呢，早音乐秀依然是由静瑜跟郭鹏来主持，那为了给大家的周末带来全新的体验呢，我们是特别设置了周六的早秀 KTV， 还有周天是 早秀跳舞街，你知道我跳的我容易吗？只好空白说 PD 啊，你动作再大一点就能看到肚脐眼了。 是这样的，去年呢前年还有大前年的时候PD 的早安快跑备受大家的关注，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月月鸟养成记让PD 痛下决心在早安跳舞街当中让大家监督他运动减肥的这个过程。 是，然后刚才鱼子呢说来我们俩跳一会儿吧，然后跳了大概15秒以后说咱们坐下吧， 累了 我说你跟我那个早已经消逝的早安快跑有什么区别啊？ 我们并不是974 idol， 不能做到又唱又跳啊，唱跳歌手是很难的，我们只能一天唱一天跳。 我跟你说我不会放过你的。 就在这样，好吧，继续 玩 游戏。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老鱼， 泥土， 傻傻分不清楚。 小土，好土，想爱就别怕苦。看不清楚，吃早饭是最苦。不知不觉，其实你已上线。感情的世界，战火连天。如果不想每一天以泪洗面。提高警觉，快张大你的双眼，伪善的脸你要能懂得分辨，越是危险颜色越是鲜艳，管他的剑可能会崩溃，放电的眼常常会漏电，别玩游戏了，没人被赦免，别玩游戏 No， 别怕苦，反补， 真的是这个调吗？ 知道要分装苦， 既然不会乖乖等着屈服，爱情也如很难得到幸福，有人微笑就有人会哭，义无反顾是你唯一建树， 不要害怕路上有人会拦阻，老天故意就让你觉得很辛苦，永远记得要自我保护，不要害怕暂时的孤独， 野蛮游戏了， 没人被赦免， 野蛮游戏 No， 不同情可怜，野蛮游戏 You， 快勇往直前，受伤在所难免，都值得纪念，当你遇见了每个人选，人生里那天已经不远，人生里那天已经不远。 老虎傻傻分不清楚，静瑜、郭鹏、傻傻都分得清楚， 至于吧？ 泥土傻傻分不清楚， 满脸 泥土，失败的白俘虏，小主豪赌， 那是小主， 想矮的别怕苦，满补清楚，迟早分身水谷。 你唱啥呢？ 好像唐山人。泥土失败的白俘虏。 没人被赦免， 野蛮游戏 No， 不用尽可怜，野蛮游戏 You， 快勇往直前，羞涩在所难免，都值得纪念， 野蛮游戏 Love， 没人被赦免， 野蛮游戏 No， 不用尽可怜，野蛮游戏 You， 快勇往直前， 羞涩在所难免，都值得纪念， 等到你遇见美的人选，理想里那天已经不远，理想里那天已经不远。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我烫啥的呢？ 泥土啊，是吗？小赌豪赌，相爱就别怕苦，反补清楚，迟早分身碎骨。我怎么会唱出这种调呢？ 清楚满脸泥土， 失败的被俘虏，小赌豪赌，相爱就别怕苦，反补清 清楚，迟早本是虚度。 耶耶，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老虎老鼠 傻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 你跟我说说你那烫啥味儿是哪儿来的？ 小赌好赌，想矮就别爬苦。哎呀，好了，不能再这么唱，回经典，回经典。 我跟你讲，蔡依林参加完跨年演唱会，今天早上都要被气醒。哎，那既然她被气醒的话，我们要不要打一个电话给她呀？ 我们给蔡依林打一个电话。 这样吧，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吧，打给白皮弟怎么样？ 好，一会儿我们先送给大家一首歌曲，一会儿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白皮弟的上线啊。 哎，是的，白坚呢，在明年的每个工作日上午的7点到9点，周一和周二， 不是每个工作日， 周一和周二将会陪伴大家的上班路，所以待会儿我们会连线白杰，跟大家在清晨，在一月一号这一天打个招呼。 哎， 而我们九七四的所有人都是因你而在。 九宫转一圈，我的日记又写完一本。二月收到妈妈寄来的年货，三月北京下了一场春雪，五月打工人的加班日常，七月庆祝党的百年华诞，八月爱上全红婵和苏炳添，十一月北京下了第一场冬雪，十二月和九七四一起倒数跨年，五、四、三、二、一，时间步履不停，化作悲喜、戏文和卡路里。

太不容易了， 好开心啊！为什么听这个被窝的声音好开心？ 对，我们今天说把你 我的天哪， 被窝 FM 拿了过来啊！因为今天我们在 没有刚才导播的老师的电话响起了，我声音比现在还惨，我刚才声音是喂喂。哎呀天哪！ 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啊，白洁老师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昨天的时候，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大声喊新年，还有9个小时的融媒体跨年直播， 是， 所以昨天晚上我看你半夜3点还在发朋友圈，是吗？ 就太兴奋了，你知道吧？ 你知道我，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这件事吗？因为我3点钟看到杰哥发的这条， 我是早上6点起来看到的啊。 哎呀，他， 哦呦，你们都睡挺晚啊。然后这个应该是早安音乐秀第一个那个周末的一个直播，对吧？也是这个2022年的新一天，对对对。所以呢。我刚才想喊那一嗓子，我觉得我估计喊不出来了。 是因为今天早上我们跟大家说了，说哎，从周一开始呢，白洁就将陪伴大家欢乐上班路了，所以很多人都很想念你当时那早上好了您嘞、嗯。所以呢，今天可以用这个破锣嗓子给我们，我在节目之间 好了您，这就出来像一只老狼，我 呀， 没关系， 辛苦了。 我觉得在这个马上来临的这个周一，大家可以听到这个让人熟悉又非常高兴的这个嗓音了。那全新的一年。要不要跟我们来说，稍微说一说你对这个节目的规划和一些个这个打算 啊？咱们现在要开会了。 就我刚刚听到是郭鹏有约吗？我的天哪！ 哎，我刚才其实又早上这个就是那个在想啊，就是其实我们因为那个周末也有早安音乐秀了，其实我觉得就是特别欢乐的一件事情，会让我特别期待说以后周末早晨能够早起， 嗯， 然后有一个好的习惯，也不知道到周末的时候就。让自己晚上睡那么晚，其实可以早起得早一点，然后可以，哎，多去感受一下北京的这个，包括去郊区，哎，清晨，然后去旅行啊，然后去跑步啊，然后这个时候可以听着你的节目一起啊， 哎，说的太好了。 真的，而且然后我觉得其实我呢是其实在这个每周一周二的时候呢，其实会有一个对于早安音乐秀啊，对于我们974会有一个热场或者是暖场的概念。那其实除此之外呢，在每周三一直到周日的早间，我觉得还是要拜托你们俩，好吧？ 我们就这么开心的接受了白 PD 的拜托。 既然 我们啊，没有，还这个郭 PD 还是这个稳如泰山啊。 这样，我来问 一 个挑事的题，所以两位 PD， 我到底该听谁的？ 你要记住，我是小钻风 台长的， 白 PD 是总钻风 啊，是这样的啊。 哎，所以接下来你们这一通电话的 call in， 你们准备打给谁？我给你们的建议， 打给 好吧？要不要打给台长？好吧？ 好吓人。 是这样的， 好吓人， 昨天半夜3点看到你的朋友圈，也看到了台长的，所以他也是的。 接下来请你们继续吧。 哎， 是这样的，哎，我觉得就是白洁哥刚刚说的特别好嘛，让大家在周末也养成这种早睡早起的好习惯，生活习惯要一直保持下去。但周末呢，其实我们也有了一个全新的策划，因为今天是周六，我们带大家一起在 K 歌，所以呢，就是白 PD 竟然没有办法喊出那一声早上好了您嘞， 给我们唱两句。 那这样吧，您就帮我们唱一下那个一年有365个日。 唱别的也行， 我跟你说，我这个范儿 天嘛，对不对？ 对，好的，好吧。我其实刚刚犹豫了一下，但是我又一想说， 嗯， 我毕竟也是在年会里面表演过这首歌。 真的吗？你真的唱过这首歌啊？ 真的，我跟你说，某一年的那个就是新春的晚会，然后我们其实有，当时是一个内部晚会啊，到的时候，然后突然我们当时那个就是工会主席就找到我说，说你能不能帮我们唱一首歌？我说啊，那您说我唱什么？他说在我心里面你最适合的歌曲就是这一首。 他就觉得你是974的蔡国庆是吗？ 哎呦，这种 我说我当年是这个小生，有小生的形象。当然不是说这个真的，我觉得现在那个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觉得蔡国庆老师的这首歌曲越来越呈现出这种艺术的光芒，对，其实特别特别好。那要不然就唱几句吧， 唱几句，来，掌声啊，手动掌声， 3、2、1。 一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每天转了多少圈？ 哎呀，360，都多少圈？ 365个圈，嗯。 啊， 时钟每天转了365个圈， 我的心 时钟每天转了365个圈， 我 真的是365个圈， 陪伴你度过。 哎呦，小曲库， 我接上吧。 好，谢谢白洁，辛苦了，辛苦了。 好，谢谢金鱼。 好的，好好休息，好好休息啊，再睡一个回笼觉。嗯， 杰哥，最后一首呢，我想送你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呢，代表你在我们心目当中的位置，你就是我们974 的马赛克， 霓虹甜心，不是马赛克，那是乐队。 你要给白洁打上马赛克， 在干嘛你啊？ 国际之心啊，我的天哪！ 哇， 好了，一首霓虹甜心送给你，好不好啊？祝你新年快乐！ 好的， 新年快乐！ 好的，新年快乐，大家也新年快乐，拜拜。 在这样的夜里，白 PD 现在应该睡得很香甜哈。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郭 PD 之心，路人皆知。 我有什么之心？ 你想给我们白 PD 打上马赛克？ 太过分了！我说他是我们九七四的霓虹甜心了啊，真的是啊。 你刚刚做了九七四的头号甜心，你忘了你刚刚唱了张韶涵的头号甜心？您大家感受到这种浓浓的 battle 的火药味了吗？ 你 就是九七四霓虹甜心 battle 九七四。 哎，我怎么觉得你是我们专业的 王牌甜心？ 你是我们那个挖坑专业毕业的吧？啊， 大家刚刚说我们俩在组团坑 PD 啊？没有啊，就是我们早秀的这个非常欢乐的氛围，明年白洁加入以后也机会继续把这个欢乐的氛围带给大家。 哎，是的啊，这个你看啊，这个一飞呢真的是这个。宝藏我们的听众，因为呢知道太多历史了。他说于子和老王老白在 老白 在这个王牌搭档过，当时还唱了邻居家的陶优塔、 哎、 追着日落啊。 哎，是的，今天大家有听到我们早秀 KTV 的全新片花吗？我们这个邻居家的陶优塔也在这个片花当中啊、 嗯、 周六要带大家一起 K 歌欢乐你的清晨时光。 哎，合着你以后每周六都要跟大家一起追着日落， 就是每周六追着不几遍的日落，因为我们片花不止播一遍嘛。是车水马龙， 车厢旋律悠扬，打破沉闷的气氛，让广播麦霸点燃你的嗨唱热情。 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大张伟的《撒花》，大家准备好了吗？ 大老师， 马呀呀呼，马呀呀呼，的左右塔追着日落，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他都去过。 Look,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 Lucky to have been where I have been. 欢迎来到 早秀 KTV。 早秀 KTV 在周六，也在2022年的第一个。清晨啊，一月一号元旦的清晨，来跟大家，刚刚我们已经唱过很多首歌曲了， 是， 哎，不过随着时间已经来到了8:43，有很多的朋友已经起床了、啊，窝在被窝里的，然后开车上路的，都感觉到很惊喜哈、周六周日也可以听到早安音乐秀了，没错，这是我们明年的全新的企划。 是， 那么今天早上呢，因为是元旦。顾 PD 昨天晚上专门给我发了个信息、说明天穿个红衣服来啊。 我说我也会穿一身红的。 大家现在见到视频直播间里自己看一看啊， 你就说有没有红 嘛、啊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抖音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都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真的没有想到周末大家早起的人这么多，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马上涌进来的人在抖音平台已经快将近10000人次了。 太夸张了，哎呀，感谢北京的所有的老少朋友们， 全国的老少爷们儿、 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是的， 接下来我要给你出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了、 今天不是周五啊，你想看 什么、是这个问题很简单，就你可以来一个挑歌盲盒，你是准备唱梁咏琪和古巨基的许愿，还是准备唱周杰伦和袁咏琳的傻笑？ 那当然是周杰伦跟袁咏琳的傻笑，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现在就笑得很香甜。 不，因为那首歌我不会唱。 你别装你90年代的歌不会唱啊。 跟我们一起唱歌吧，来自周杰伦袁咏琳傻笑， 先让他俩唱一会儿啊。 手机里没讯号，担心你的回信我收不到，哪怕只传来一个微笑的符号，我都会舍不得删掉。 电台传来天气的预报，想起你为我遮雨的外套， 客厅的电视播放相聚频道，羡慕他们为爱在争吵。你在我的面前微笑，装不知道。 其实你告白的简讯我有收到，为何你爱的弯道，只能像朋友般拥抱。Yeah, 你说的。 好傻啊，这首歌曲 好傻，好好听啊。 对，好好听，就是傻笑嘛，对不对啊？ 就恋爱的那种酸臭的气息啊。 你也不至于这样吧，你今天怎么这么毒舌，好命啊你啊。 恋爱甜蜜的气息、 哎、是了啊， 傻笑。恋爱的时候你对着对方发来的简讯，你会露出自己都不觉察到的傻笑。 我爱你的饮料，也爱的 对你远远的会心一笑，连你的手都牵不到。 哎呀，你怎么了？这是清晨的大公鸡吗？ 你知道你为啥不唱？ 那么巧，但很恶心的是你怕我无聊，你比他更清楚我的心跳。 来，准备副歌。 你在我的面前微笑，装不知道。 其实你告白的简讯我有收到，为何你还要忘掉？只能像朋友般拥抱。耶， 你说他仍用心付出，比我早到。 对你的温柔只能放心里就好，为何你爱爱弯道？怎么做我们彼此才不会伤到？ 周总那会儿的声音还是很高啊，而我最近呢，经过了长期的折磨之后，嗓音已经变成了。 别给自己找借口。 人生 低音炮。实在唱不上去，你可以 do reno 吗 ？Do reno。Do reno, do reno, no, no, no, no。面前的微笑， 别别别， 不知道。 他没有不好，只是话越聊越少。为何你爱要问到？错过了幸福的味道。哦耶。 你可以让我跟周杰伦唱，真的。 其实我对你的好， 你为啥一八度？ 曾经动摇， 曾经拥有。你说我爱弯道， 对的人不对的世界，却放不掉。 耶耶， 傻笑来自周杰伦和袁咏琳。 上了。 巴拉巴巴，心灵灵， 哒啦哒哒，滴答滴答，哒啦哒啦哒嘟。 Do we know？ 你就在我面前傻笑，哦耶！ 今天希望可以唤醒大家的笑容。北京时间的8:49，您正在收听到的，没错，就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的早安音乐秀。我们已经从2021年的每个工作日上午，拓展到了365天，将会全方位欢乐大家的清晨时光。 确实很欢乐啊！这个圣赫曼萨玛用了三个字，笑死我。 查理普斯说：“以后真的每个周末都要唱吗？太辛苦了。” 然后他说：“说实话啊。”再想睡的此刻也应该清醒了这撕心裂肺的情歌。 还有很多朋友是跟我们一样在元旦这一天也要上班的哈，希望大家在上班路上开车注意安全。虽然今天整个道路都非常的丝滑，刚刚有位朋友评价了一下啊，道路非常的通畅，但是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保持安全车距，不要因为路上车少然后呢就放松警惕。特别是当我们在 K 歌 K 得特别欢乐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注意，集中注意力去驾驶。 好，那今天呢这个时段的应该说是 倒数第二首歌，压轴的歌。 哎，我要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郑钧的《流星》。哎，郑钧是西安人吧？ 对啊。 那西安话流星怎么说？ 流星。 我们来放出的是郑钧的《流星》。 情缘坠落。 光。 女孩子说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想说西安加油啊。 嗯，最近有很多人在说兵马俑加油，肉夹馍加油。 嗯， 包括其实因为我自己的家人还有包括朋友其实现在也有在隔离当中的。 嗯， 希望他们坚强，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给予更多的一些耐心哈，我们一起来加油支持着西安可以平稳的度过这一次的疫情。 嗯， 也在这一次感受到了很多来自其他省市的加油跟支持，因为他们说，我妈说这次收到好多面呀还有什么菜呀肉啊都是其他省市运送过来的。 是是是，那天看到说山东又开始准备好了很多菜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金志文，是由词曲作家孙永志来作词作曲的一首《奋斗吧中国》，是一首激情澎湃昂扬向上的新时代的励志歌曲啊。这首歌曲呢应该来说可以在这个时代让我们更好的激励大家，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金志文带来的《奋斗吧中国》。 叫阳光你背负的行囊，叫希望你前行的道路，叫康庄你奔跑的力量，叫向往你点亮的乡愁，叫故乡你大写的诗行，在远方你种下的希望，叫梦想你永恒坚持的，叫信仰。奔跑吧中国， 是来自于金志文带来的一首全新非常励志的单曲，今天的刚刚首发《奋斗吧中国》。我觉得在新的一年听到这样的歌曲，让人有一种奋发向上的一种感动的力量哈。 《奋斗吧中国》创造了一个独特崭新的歌词的句式，也生动形象地呈现了中国奋斗前行的姿态和历程。 哎， 听着这首歌就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向往。 哎， 曲调非常的优美动听，朗朗上口，希望大家都可以学着唱一下。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早秀第一期全新第一期的这个 KTV 就结束了，明天还有跳舞间呢啊。 是的，早安音乐秀在2022全新陪伴大家365个清晨，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 FM 974。 好了，我是国鹏， 我是鲸鱼，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为你送出的 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了，拜拜， 拜拜。 美好啊生活，让笑容望着泪水说，奋斗是无悔的选择。 然后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请您持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奋斗是人生的底色，坚持吧中国。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